第十六集，红线。 少卿，哎，宝贝儿。 听到这两个字，许少卿的声调都颤了一下。安里突然想，就算是女人可以，也未必有这个体力。也许许少卿那句我能给你的体验是女人给不了你的，这句话也并非就是大话。 什么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安里突然怒了，用力地推开许少卿。 今天我不要了。 正准备开始破土动工的许少卿突然被一把推开，他有点愣。他看见安里气势汹汹地下了地，然后像软脚虾一样走到洗手间里去。 什么毛病啊？有这么对待老板的吗？给他惯的。 许少卿愣了好几秒才想起来生气，他也下了床，带着一脸怒意地走进了洗手间。安里已经迅速地穿上了他脱了形的纯棉四角内裤，跟上次许少卿见到的那条颜色不一样，但一样丑。他正在迅速地套着外裤。许少卿走过去，一把抓住安里拖出洗手间，不顾他的挣扎直接甩到床上。安里的手机都被他从裤兜里甩了出来，摔落在地。 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你说了算？既然是契约，中途反悔是不行的。你这是第一次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你给我记住了，没有下次。 我不要了。 安里是真的不想做了。许少卿的话令他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在他不断跌破的底线下面还有一条红线，是他无论如何不想越过去的。他看不清那条红线的位置，但他知道它就在自己面前的迷雾中。他如果不回头，可能就会在某一刻突然不自觉地越过去，然后再想回也回不去了。 哦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钱了？ 我 可能人间清醒指的就是现在这种时刻吧。安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可以回头，可小朵呢？这一切最开始不都是为了小朵吗？ 你不是很喜欢虐我的吗？再把我弄疼一点，别这么没力气。 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 许少卿从浴室走出来，一边用浴巾擦着头发，一边拿起手机操作了几下。 钱转过去了。 许少卿面无表情地说完，继续低着头看着手机的其他信息。安里想要俯身去捡地上的手机，却腿一软跪在地上。许少卿这才抬头看他一眼，但仍然没说话，而是继续低着头看着手机。安里打开微信，看到许少卿给他发过去一笔10000元的转账，他并没有急着收款，而是收起手机，有点心虚地看着许少卿。可是许少卿仍然没看他。安里看到那个10000元的转账，心中突然就很有负罪感。他知道，以他这样的人，平常要花多少力气和时间才能挣到这么多钱，而这个工作如此简单，只要躺在那儿乖一点，不消几个钟头钱就入账了。就是如此简单的工作，他却给搞砸了。安里当然看出老板不高兴了，这是很自然的吧。自己现在大概也算是服务行业，刚才那种行为态度简直就是有大病。红线是自己的事情，老板是同性恋，天生就这样的，你自己过不去的心理问题，为什么要让老板花钱来买不痛快呢？总说扣钱，却没扣过他一分钱。他的老板做事讲究，付款毫不拖泥带水，忠实地执行交易原则，而自己却总是破坏规则，唧唧歪歪，惹人不快。 对不起，我下次。 没下次，何必这么勉强？滚吧。 真的对不起。 我说滚，马上立刻。你为什么这么凶？ 你是同性恋，当然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，可我又不是。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承认？我是直的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和我也只是交易，这也是你说的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过线？ 什么线？ 你非要让我承认我的感觉是想怎样呢？好，我承认是很舒服，然后呢？你报复完我，我们的关系就没了，到时候你让我怎么办？不停地找别的男人吗？我做的不对，你也不是完全没错吧？我也说了对不起，你凭什么还这么凶？你要是觉得我服务不好，钱花的不值，那我就把你觉得不值的第二次钱退给你。第一次你看着也挺满意的，那我就不退了吧，行不行？ 靠！ 许少卿燥了，他好想啃指甲。这个癖好他已经改掉很久很久了，但今天他突然想犯病了。 所以我先把10000给你退了，你再给我打5000过来。你先得给我再打5000，我再把10000退给你。因为如果我直接给你退10000，你这家伙一定说那是我自愿奉还，就不会再给我那个5000了，是不是？ 是不是个屁？这家伙脑子里面只有一台点钞机吗？哦，不对，关系结束以后，我们的关系结束以后，他会去找别的男人？靠！我让你承认，就是想知道你是舒服的而已。妈的，智障！ 再来5000，我一会儿一起打给你。 安理喜忧参半，喜的是许少卿好像消气了，表示愿意跟他继续；忧的是他现在的身体实在体力不支，恐怕承受不住。 那个，我有点不舒服。 许少卿想到自己刚才故意把他弄痛，心里竟然会有些别扭的后悔。 今天算了。 啊？哎，别，那你来吧。 算了，不来了。听懂我说话没？ 为什么？刚才当我没说。 你不说你不舒服吗？ 安理脸色有点为难，老板因为他疼所以不想继续，这个理由明显与其一直以来的行为和目的背道而驰，能信了才有鬼。安理断定许少卿应该是因为本来就在生气，想给他个表现的机会，却又被推诿，所以被第二次惹到了，因此在置气。许少卿站起来走到一边去开始穿衣服。 要不我把刚才那次的钱还给你吧。 你他妈能不能别老钱钱钱的，有完没完？明天还有后天我都没事，你把晚上空出来在这等我，我把房卡留给你。 明天和后天都要？ 都要？有问题？ 那个我好。 晚些时候，许少卿再次离开了酒店，老郑有种预感，这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。而安理打开某宝，下单了一款老中医坐浴草药，并选择快递发货。第二天，许少卿在公司待到下午，再次收到表兄催他去医院看老爹的信息。许少卿捏着太阳穴看了会儿信息。 你再不去看，你爸就要出院了。 刚忙完，这就过去。 许少卿推开病房的门，先看见了坐在病床对过的保姆。病床上的人他看不到，却能听见声音。 哼，再不让我出院呐，我的铁树就要死了，我的石榴就要死了，我的香椿就要死了。以后见到小琴呐，她准会骂我个狗血淋头。 哎，都不会死，有人管呐，您放心吧。 许少卿听到老人嘴里的名字，脸色变得白了些，在门口僵硬了半天才走了进去。 小青啊，最近挺忙的，上次你姑给你介绍的姑娘见了吗？怎么样啊？ 依旧是毫无寒暄，直入中心主题的说话方式。